锵锵三人行，王斌老师来了啊！王斌老师最近盛赞这个影子， 对对对， 哎， 骨骼清奇子，这句话 骨骼清奇子， 这种记住了。 其实你也是个骨骼清奇。影子，最近听说你们上海人都很高兴啊。 对， 对， 全国人民都高兴。 对， 哦，是因为这个 陈良宇， 上海人民尤其高兴， 上海人民尤其高兴。咱还别谈这个风险性的话题了，咱们谈点别的。哎，影子，这个最近收到很多观众的来信，好像到你博客上 来信了吗？ 哎，对，也有夸你的，也有骂你的， 对对对， 对吧？ 上次没有夸我的，没有骂我的， 啊，不是，上次你在脱口秀上讲，还有这个观众注意到了你的胸部。 他就是说我咪咪很大，问我可不可以跟我睡觉。 什么说说什么呢？ 就是咪咪就是这个奶子很大。 对对对。 我这个不算是骂我，这绝对是夸我。从一个男性的眼光来说，他觉得你这个女性的特征非常的发达。 嗯， 这个是变的。当然这个人显然是视力有问题。首先我这个不是很发达，也就是不大不小，既非空前也非绝后，也就是正常的一个中年妇女的一个体态。那也许 正好适合他的那个审美尺寸 啊， 他是有这个问题。 说很大，那在他眼里一般的尺寸是什么样 的？那就是他说的那个，他既然如此赞美你，那一定是他的尺寸认为正好符合他的审美尺寸。 对对，和谐就是美。 你就像是那个人呢，怎么那么了解那个人 呢？你的要求就这么低？ 没准王斌老师偷偷写的吧？所以网络文明用语，我们请了个女嘉宾，你说居然有观众表示说你咪咪大要跟你睡觉，你说这就可见 有后面这句话吗？ 有，而且那个人应该不是你，因为那个人的匿名是黄金甲。 黄金甲 应该不是你，因为我知道你是绝对是保护黄金甲的。 哎， 对对对，不能当我不能当 黄金甲。不会是 黄金甲， 不会是。 策划，你还别真说，这两天承蒙人家张伟平重视我们，让我们去看了一场。 哦， 我跟你说，那真是奶子阵。哎，不是，我为什么用这比较糙的词儿？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视觉的冲击力啊！你想，它是唐朝嘛？ 对， 这个。就可能是专门找的一帮大胸的，好家伙，挤的这个你不无法不注意，而且成千上百的，咣咣咣咣咣咣咣，真是冲击力， 有视觉快感， 聚力澎湃， 这是好事儿， 聚力澎湃， 哎，这是好事， 怎么是好事呢？ 我向来就是，比如从武则天开始，我就喜欢这个唐朝的对于女性这个什么，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的这个瘦骨仙啊、雏妓型的身材不一样。那时候你看武则天的这个照没有照片，图片是多么的健康饱满，张扬着女性母性的光辉，我觉得那才是 展示女性的魅力。 对， 好，那我问你，影子，比如说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啊，我不是毁音毁道啊。我看电视不能不承认，就跟我说看黄金甲你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一样。你比如影子，你穿这个紧身的，你在电视上看的确啊，我跟你说，很多观众不由自主的，咱就说坦诚的，不由自主的会投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个突出的存在，你知道吗？但是当你这样作为一个女性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要用这个会吸引很多人的眼光，或者说会引起很多人对我的兴趣，或者说增加我这个人的某种体型的魅力，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事儿？ 我从来觉得我的脸比较出色，尽管你认为骨骼清奇，没有给我这个明艳动人的这个评价，我向来觉得我的脸比较占有先机，因为作为一个媒体出镜人员，我觉得它比较有特色，特色抓住。我觉得我对自己胸倒是谈不上惭愧吧，也就是一个一般人吧，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可张扬的。我腿不错的，我站坐着大家看不见，对，站起来就有优势。 你说是中国人这个审美啊，咱们的这个观众，往往男嘉宾很少评价身材，女嘉宾呢，尽管他就是这么有时候给个全景，他说这个女嘉宾腿长，身子短，哎，说的就很多都是容貌。 评头论足一般是针对女性而言的， 哎。但是呢，现在女性对自己的乳房也有自我意识，就是觉醒哈。 对， 所以我为什么拐来拐去，我不是讲黄段子，我是讲最近呢，乳房出事了，那么很大的一个行动，好像是公益行动，叫红丝带。 哦，听说过， 听说过吧？问题是，这也是中国社会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很多女明星都愿意为了这个呼吁健康，就因为这个女性乳腺癌，你知道这个知识吧，影子？ 乳腺癌我知道， 就经常自检的。 对对，摸来摸去， 每天都摸一下，如果有那个硬块啊，就赶快去查，你知道吗？但是为了提起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注意，对乳腺癌问题的注意，很多女明星就拍这种照片，哎，你可以看看啊，咱们来看看，你看这是谁呢？曾黎，还有这个伊能静啊，何琳啊，还有梅婷，还有 蒋勤勤，你看蒋勤勤她是怀孕的一种美啊，然后这个下面这三，你看钟丽缇、邬君梅、李冰冰， 嗯，你看我们说现代女性是敢于去通过这个照片，你发现女性是敢于去向他人或者向公众、向社会去展示她美丽的身体，但是呢，这个展示是有尺度的。刚才我们又说到尺度，就是她必须用一个手把这裹住。 对呀、啊， 对，这已经代表这个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给你的限度只到这，起码在中国， 哎，你 国情所致。 对，实际上她心里也知道啊。真的这么露拍不行吗？ 嗯，其实这个不光是刚才啊王老师说的这个一个限度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我首先纠正一下，这个是一个粉红丝带行动，不是红丝带是艾滋病。 嗯，啊、哦，红丝带艾滋病，我老记这个。 还有白丝带，我本人是在白丝带在中国的一个倡导者。 嗯， 白丝带是反对针对妇女儿童的家庭暴力，所以挂那个白丝带啊，每年的2月14号、白丝带节、这个粉红丝带。我注意到了，刚才有的图片是今年的，那人数众多的今年，说明这个乳房整形运动的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壮大，这个妇女姐妹们，特别是明星妇女姐妹们，勇敢的站出来。还有一张照片是仨人的，是去年的，从去年这个讨论就开始了。有的人说，但是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家讨论的症结焦点并不是在于这个乳腺癌自测有什么新方法啦，乳腺癌的治疗有什么等等，大家的症结是在于该不该露，女明星该不该以这种裸体的方式来怎么样怎么样，这本身就我觉得就是歪曲了这个他们的用意啊。我相信这些明星姐妹们，他们的用意一定非常，他们非常勇敢，我表示敬仰。 但这个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看在这个行为背后是不是隐藏的一个商业动机。如果说商业动机不是那么强，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就像你所讲的，是女性是有权利也有理由向社会展示她们美丽的身体， 对， 有限度的啊，展示她们美丽的身体，公众是无可非议的。 对， 但是如果背后它潜藏的是一个商业动机，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受到指责，还真是我们就不好辨是非了。 这是你说实际的观感，就像你说的，我要不然我连名字都搞不清楚呢，红丝带、粉红丝带。因为最注意的，我觉得这几个人漏了。 嗯， 你看，这是给我的一个第一个刺激。什么乳腺癌，我是看了材料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为了乳腺癌。然后我们聊天的还说，那比如说女明星这么宣传哈，这个男的咱们也需要有保肾运动嘛。 嗯，但是男的 保腰运动。 但男的 怎么男明星 的男人的这个身体啊，坦率的说，在审美的价值上，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是低于女人的。他有这个问题。 没有，我觉得 这个其实男的，你比如说有些问题也不比乳腺癌这个轻松。 嗯， 就好像很多这个徐老师就上次在厕所里跟我一块儿小便的时候说，文涛啊，最近前列腺的问题要注意。我周围很多朋友，这男人前列腺的这个，咱也可以搞个什么土黄丝带运动。 但我现在 那么拍一下你的前列腺。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我很多办杂志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们的杂志登的是男人的封面的时候，这个杂志的销量内容一样啊，都是保持那个水准，销量锐减。 我可以给你提供佐证。 嗯， 我们凤凰周刊第一年用凤凰主持人的照片，他们就跟我讲了，所有女主持人的销量比男主持人的高30%。 对，问题就在这。 这真没辙。 当着男人咱们赤身裸体的面对大众和公众的时候， 嗯， 估计引起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女性不一样，女性她一旦以这种方式昭示于他人的时候，你突然所有的目光，不管男人和女人，我就发现这个很奇怪，是女人也欣赏女人的身体。 是是是， 男人欣赏是天然的，那女人这个欣赏这是。 你注意到没有，影子就是比如说在街上哈，两对情侣对面走过，你就看这个男的他是看女的， 嗯， 女的呢也是看女的， 嗯， 就是 对， 就是女的不仅看这个女的也看女的，反正就是女的看女的。 张爱玲曾经有在一个散文里边说过，这个特别是上海的街头哈，这个你两个女性相视相向走过的时候，那个眼光可以是在一秒钟当中把对方杀死。如果对方长得不如我，今天穿的也不如我体面，不如我识星的话，一秒钟杀死对方，而且对方往往就是灰溜溜的感到自己非常是早点赶紧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的心理。 上海女人不是女人中的女人吗？ 就不这样吗？ 我觉得我接触很多女孩在说，她就喜欢在大马路上看美女，就经常说都看美女，但是她们真的是审美的，她没有想杀死对方，她真的是欣赏。 您是哪人呢，王老师？ 我是山东人。 我爱山东人。 你不这么说，改山东，你不是上海吗？ 你看咱们山东， 我爱山东，山东这么的宽容，山东进 出了事你就奔山东了啊！ 对对对对，我令上海蒙羞了嘛，我耻为上海人。 那上海解放了，最近陈阳也被抓进来了。 啊，对对对对对，看来好光景啊！就我刚才我觉得我想继续一下我这个话题，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女明星，她们裸体了，哎，裸体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平时好像我们要看到一个你香港这个无良媒体。常常是啊，这个激情露点啦，精露半球啦，好像这还得去偷拍。现在有这么多明星，他们主动的站起来，尽管是遮遮掩掩、半遮半羞的，也让他们看到了绝大部分85%以上的身体。 国情所致， 对不对？ 半遮半掩是国情所致。 你的意思要不是国情，这些女明星本来是愿意露的吗？ 嗯，我个人认为， 还是这国情已经内化于他们的 观念。咱们就说外国有很多明星就是。是敢一展就彻底展露自己上半身， 但是我想就是接着王老师这句话问一句，他们真的全裸体了吗？这个称得上是裸体吗？因为这所谓的在这个拯救乳房运动的这个名义之下，我们最需要，我们并不需要看到你的肚脐眼或者你的那张这个语带桃花的这个美颜，我们想要看到那个部位，为什么？是什么是杂志让你不要露的吗？ 刚才已经讲了国情，如果说真的把乳房彻底裸露了， 对，我 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恐怕咱们也不允许这种出版物上 可我们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一个效应吗？ 中国人现在估计这个程度就已经在承受上已经哎呦一下了，如果你一下就是这样，估计大多数人就要晕倒。这个时候这已经狠狠的已经往前迈了一步，应该是为之欢呼了。 所以就提醒我们，就是你也知道，在两年以前我做了一个戏，百老汇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主义的戏。我今天觉得今天我们讨论整个这个世界里面贯穿着两个概念，就是女权和女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对， 这个当时我演这个戏叫阴道独白，当然是做了它的英文版，观众呢也局限在一些比较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比较高端的人群里边。 当时杂志上好像还出了你一句名言什么的。是什么名言来着？ 我是怎么说的？ 就那个不是，你觉不觉得它大概意思就是说呀，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比如说为什么我们那么避讳说阴道， 对对， 这个词儿，这其实你头脑中有某种观念。 这是来自这个戏的38个这个篇章的第一篇章，就叫 Vagina Speak Out， 叫什么呢？阴道说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就会想要说这句话，就是乳房你亮出来。 行啊行啊，这可以鼓励，但是行，这个国情不行啊。 如果该杂志时尚健康杂志他邀请我去拍这集，首先他不会请 我，对，我就问你吗？ 我并非名人，因为 你有名 儿，这仅限于凤凰台的范围内，不要夸大这种成果。对对对，名气也是大家给我的。如果他邀请我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把手拿下来，但是他不会找我。那么现在就提醒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真正的是在关注拯救乳房运动，还是变相的跟那个香港狗仔队等等变相的在窥隐私女明星的隐私？对，这个离这个王老师就是一针见血。 至少听了你的话我感到脸红啊。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影子刚才慷慨激昂发出了这个广告，是吧？要是为了粉红丝带的名义，你也可以亮出来，是吧？ 解放了， 让乳房亮出来。但是公安局我估计也不能答应。 他这里面影子他确实这里面，咱们就说谈语境，就是我们讲谈一个语言，它一个语言环境。那么一个行为，同时也有一个社会的语境，就是中国这个语境，恐怕到今天还没有承受你刚才讲的，一个是阴道说话，二个是亮出你的乳房， 你像西方好多所谓女权主义者，你像这个，你比如说很像你说的，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比较俗的这个男的，那高兴看了，你们闹运动太好了，全裸体上街，你知道吗？西方你他就认为我身体嘛就是要张扬我的这个权利，并不要你这个大男子主义对我身体的这种看法。 您刚才在描述的一定不是一帮女权主义者，是女性主义者， 这 两个区别的概念。比如说这里边正在选美世界小姐。选美，这个外边一群刨着光头穿着大军靴的这个非常中性化打扮的这一群在抗议示威者，他们是女权主义者，他们是主张是这个里面他们非常反对里边正在选美，把女人当做金鱼缸里的鱼，在那个卸完烟可远观可卸完，他们就是非常的反对这个，所以在外边咆哮，他们主张女权，主张把一个性别打倒另外一个性别，踩上一只脚。 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说 可怕吧。 所以你在咱们讲，我不愿意使用女性女权主义，我还是希望使用女性。 女性十分的温和，对 这个你这个，所以就刚才你讲的女权的这个极度嚣张，它最后导致所谓女权概念的衰落，因为它已经某种意义上本来是本意是要争取女性的解放，但是这个解放到了超出一个限度的时候，它就形成了对其他性别乃至同性的压迫。 对。 它是形成有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现在讲这个粉红时代，是粉红时代吧？ 对对对。 粉红时代，我刚看了他们这个几个明星写的一些文章，我认为大多数人对粉红时代这个行为本身啊，都是理解上都是模棱两可的。 嗯。 只有一个叫蒋勤勤的，我在网上看那篇文章，我还挺感动。不仅仅是我惊异的发现蒋勤勤有这个惊人的才华，他那个文章写的非常有才华 啊， 而且逻辑非常严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蒋勤勤是在这个粉红时代的行为中，他是一个特例，他的特例是什么？他是一个准母亲。 对， 就是我们在照片上看他是一个准母亲。于是他在这篇文章里，他触及了一个少女正在变成母亲带来的所有的心理变化和生理和形体的变化。比如他讲鲁豫的这个颜色变色，比如讲他当他经常在梦中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他醒来之后突然发现我要成为母亲了。他说我叫了30年的妈妈，突然发现有一天有人要叫我叫母亲了。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说这个世界什么是最伟大的？母性。母性这个概念是最伟大的。 不是，你们给我说糊涂，我现在闹不太清楚了。就是说那当然，你比如说我对乳房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也不能这么说哈。 嗯， 就是说那看到乳房 有爱有恨吗？复杂在哪儿啊？ 不是啊， 有爱有恨。 哎呦，我就记得我的妈妈当年啊，就是拒绝哺乳啊，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吃奶要断奶，但是很晚也不断奶。我就先，你说这玩意儿有心理阴影吗？她先涂紫药水儿，后涂辣椒水儿啊，好家伙，就是为了，因为我已经很大了，十几万不没没事，这不闹不清，反正就是说老吃奶，她就涂紫药水儿，说给你咬坏了，不能吃了。然后这我还不信，我还吃。然后呢，就涂辣椒水啊， 嗯， 这是一种感觉。 你还吃，就是说 还吃，但是后来呢，又变成了性欲。不是，我是说你把我说糊涂了，是说我就问你，就是说男人带着色情的眼光去观察女性的胸部，这是不是 不接受？ 女性主义的绝不能接受的。 看来你对理论方面没啥兴趣，你就想要知道一些具体的东西。 不是， 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人要不喜欢，咱以后就别那么着了，是吧？咱就看男的去得了。就是问你这事儿。 问我啥问题来着？ 他们喜欢， 问你晕了。 他们比如说，他们不觉得自己的乳房是个性感的吸引力的来源，对吗？ 谁呀？我们吗？ 女性主义者。 哎，我没，我不太考虑这些问题，你知道吧？可能我也是一个特例。 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非常喜欢自己的身体，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我的身体是最棒的，中国最棒的。我觉得哪怕就是在这个海淀区最棒的，也都做不到。 海淀区。 对对对对对，海淀区这个层次是很高的。 嗯。 我只是觉得，我作为我这么一个个体，上帝让我到了这个地球上，我走完这一生，作为一个女人，不管男性是怎么看。你也知道男生怎么看我的，已经很了解我了啊！ 不是想跟你睡觉吗？ 没有啊，就是不喜欢我嘛。 啊， 我至少希望我在走完这一生以前，在我咽气以前，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女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演员，你知道做这个不容易。我不要自己千疮百孔，这个千疮百孔有实际发生的，也有别人的眼光和言论的。我不要被他们眼光强奸、意淫，同样也不需要。我要完整的走。 这还是真有点意思哈！这个妇女的冤求深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感觉啊，这个事儿是个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啊，我倒是想到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就是你讲的说，咱们现在是一个浮华的时代，或者说作秀的时代。其实就是说，不论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你不作秀。酒香就怕巷子深， 对 对吧？你没有人知道，你为了保护乳腺癌，好，我觉得你可能在过去一个大家都比较低调的年代，也许啊说一下就行了，大家注意就会引起注意。可是，在现在这么喧嚣的情况下，你的确女明星要干这个公益的事情，她需要出尽这种宣传的手段。我现在想，这社会将来它很热闹啊。 但这确实这个就是要达到宣传目的啊。就是要宣传让所有的女性注意保护自己的乳房，因为它有可能随时受到一种癌细胞的侵略。 他确实 说这个怎么就不弄肝癌呢、嗯、癌症现在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嗯、这个什么乙肝甲肝这些乱七八糟的、嗯、那怎么办我剖起来我让给大家看看我的肝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宣传策略 痔疮第一大国 这个 更不像话了那更不像话了 这个宣传策略啊它确实是就是首先是在我们中国的国情里就是它突然出现这个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有了一个欣赏明星裸体的机会尽管是半遮半掩 这也是、嗯、这一方面是可悲一方面是现实 我们姑且相信这个杂志它的用意是良好的、嗯、这些明星他们有更大的感召力他们有更多的公众的知名度、 嗯、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既然今天我最后有一个请求在谈女性问题的话可否让我向大家出示一张我的非常喜爱的一个画家美国画家 JoJo O'Keefe 的画、嗯、差不多当代所有的女性艺术的家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是受到 JoJo O'Keefe 的他那些花卉大朵的花卉象征着女性生殖器的花卉的这个影响、 哦那个啊、 对它影响了 Judy、Chicago 等等所有的女性艺术家她的生前她的丈夫是大她23岁的她的经理人也是一个著名摄影家为她拍了所有的各个年龄段的从少女到怀孕等等的各时期其中有一张乳房的照片那个乳房她没有遮掩她就是非常泰然的那一对下垂的不再坚挺的有点干瘪的乳房展露在那里不管是干瘪的下垂的饱满的还是甚至是做过手术以后是残缺的它是我们的它就是美的是最美的对我来说是最美的、 哦、真的就是美 你最后算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它只要是我们的 只要是真的 是 只要是 美的 对 我 告诉你女性主义的真谛吧我说出来本来是怕得罪这个广大的电视观众 没事 其实真谛就是咱们并不太在乎你们这个性别怎么想 哦 只在乎我们作为女性怎么想 男性怎么想 不对就是只在乎女性自身 我 怎么想 我自己怎么想自己、嗯、说起来是有点自恋 但是不希望招男人喜欢吗 我个人是一个个案了个案你也知道我的情况我 所以我就说真理是一回事它现实是一回事 所以我完全可能是在这里散布了非常不好的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来说 这是一种现代的好像比较前卫的一种观点 它比较超前 比较超前 但是一次对的。